的事也不能做。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？反正唱一段，我就只能去闯祸。我不管天多么高，更不管地多么厚，只要有你伴着我，我的命便为你而活。如果没有你，日子怎么过？你快看